条路重也那么相见，才会值得认真说再见。缠绵变迁蔓延，如果不想上半生和下半生分解，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演。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和争议。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以环绕之缠绵的涛，山河破碎当水交汇，你不会翻愁个枕边捏碎纷灰飞，你有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以环绕之缠 世界。

飘过来，是弹奏的门铃声，叮叮咚，心扑通。 希望的模样，精灵飞舞般藤蔓生长，和神经一起被无限拉长。 手心里的爱化作月能量，我站在魔法正中央，调皮的狙击快打点厅堂，元素把心中的黑暗照亮。 Thank you. 只是我们都太蠢，总是捉不住。

去而复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Yeah. You're feeling me. Money, cover, all you got is greed. Can you run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来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 I'm busy boy my black 卡太多已成为 trouble but SL 全球流行 F couple Every single easy Yeah stepping pa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强啊我从来没强啊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讲啊是你们看新时代 Yes 怕谁在代理能他们歌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 La la我是大主宰部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作为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没资格有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p game in your cities are b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car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首歌必定会唱叫歌手 However you like it Waiter, can you take my order please for let me know the car Player, here's the devil, I'm a level 7 better from Get my airplane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特别的人太多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字就拿起手中的笔 Michael Angel 一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就先把你弄了、啊都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可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多有出息去那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never the fantasy got the f***ing got the mind 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声吧还想当天阳口吗那你就单曲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声吧还想当天阳口吗那你就单曲循环吧 到你的眼睛在

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冲击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00